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05集，共枕。萧迟也精疲力尽，他这几日没怎么合过眼，昼夜都要清醒，像是徘徊在阵地的孤狼，再强的体力也有耗尽的时候。沈泽川在他身上，他觉得这个重量正好，压得他又热又满足。萧迟也本想睡一会儿，晚上把这几日的药材花销算清楚，谁知这一觉睡到了一日的寅时三刻，他醒时人还恍惚，一侧身就埋进了沈泽川的怀里。萧迟也愣了片刻，疏忽清醒了，他撑身一看，原来是他昨夜睡离了枕头，后半夜压的都是沈泽川的手臂。沈泽川侧身枕着枕头，另一只手拉着长衣盖在他身上，这是个类似保护的拥抱姿势。天没亮，屋里暗，萧迟也倒回枕头上，把沈泽川面朝着自己抱回来，长衣堪堪盖在两个人身上。他沙哑地问， 压麻了吗？ 半梦半醒，嗯了一声。萧迟也给他搓了搓僵硬的手臂， 叫我不就好了？ 沈泽川暖了起来。 小儿。 沈泽川睁开眼看着他， 你睡着了还叫着沈兰州？ 萧迟也笑了，压着声音说， 日有所思了。 两个人挨得近，萧迟也被他看得心热身也热，才睡足的劲儿往上窜，既想逗沈泽川，又想让沈泽川睡。外边咕咕叫着的不知道是什么鸟，在寂静的夜里扑腾出涟漪。 你前面问起湘云，是想到了什么事儿？ 慕如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原先皇上买来的女孩吗？ 她是下边庄子送给皇上的生辰贺礼。 萧迟也圈住沈泽川， 最初养在庄子里，光是调教就费了一番功夫，我看她的籍贯是晋城人，你觉得是他？ 皇上因为行刺案彻底淹起了内患，双禄之后便没有亲近的太监，平时侍奉在侧的宫女都是精挑细选的人，能撺掇他帮助他出宫的人只有慕如。 沈泽川说着又陷入沉思， 如果是他，总要有个理由，他如今没有皇嗣，皇上活着他才能活，他应该比旁人更加在意皇上的安危。 就是这个理，能布这样的局的人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，得有个理由。先帝猝然驾崩，花家跟着失势，后续影响不仅是摘掉了几顶乌纱帽那么简单，还波及到了大周各个地方的局势安排。这半年里，海良已与世家形成了对峙，勉强稳住了局面。若是当今圣上此刻遭遇不测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 得等到皇上醒了，才能知道更多的东西。此次公布出了这样大的纰漏，潘祥杰难辞其咎，一定会被弹劾流刊。你见过户部的吏虚梁翠山了吗？ 见着了。 萧迟也想了想， 他倒是个勤快的人， 我让他把这几日的药材进出都详细记录了，待出去后户部和督察院都会来查账，你把这册子交上去就行了。 萧迟也不吝夸奖， 做得好。病发时根本来不及等宫内的条子，我先让人拿了药铺的药，禁军自己有笔帖在记录，但那到底不如户部的人作证更有说服力。有了这册子，禁军就不用和户部撕扯了。 萧迟也最不喜欢跟户部的官员打交道， 年年队长都是事儿，这次又挨着关沟堵塞的大事，这些个老狐狸搞不好就想拉着禁军下水，好叫内阁为难，法不责众嘛。开川又是政事最为繁杂的时候，案牍堆积如山，内阁马上有的是头疼的时候。沈泽川笑了笑， 你不想见户部的人，他们也怕见着你。上回全城司的事情牵连了王宪，我看他已经被调去了礼部，是你的手笔吗？ 我与他本无私怨，以往要债也都是公事，他因为我受了牵连，蒙上了贪贿的污名，把他挪去礼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。这次督察他的优异肯定是没有了，外放也只会放去偏僻贫瘠之地。 王宪是运势不好，他本来在户部主事，跟萧迟也打交道打得很辛苦，前几年禁军装备破旧时，每次干苦力对账都是萧迟也亲自督他，他与萧迟也根本没有私交可言，谁知飞来横祸，萧迟也在御前受了贬斥，那全城司恰好经过他的手，他说不清。这边萧迟也和李建恒兄弟情深，又唱了出君臣和，他却是真的被摘了主事差职，险些成了阶下囚。如今去督的官也做不了了，外放也没有个好去处，督察也落了个疏忽职守，半辈子的小心谨慎都付之东流，真的是冤死了。沈泽川却心下一动， 你该不是想要顺水推舟把他放去中伯？ 萧迟也笑了一声， 你这也能猜到？ 萧迟也帮了王宪一把，把他弄到了礼部，好歹护住了饭碗，从前王宪不喜欢他，如今却要对他感恩戴德。萧迟也就打算把王宪外放时调去中伯，中伯县下都是流寇土匪，大家都要往里面塞人。萧迟也放松地说， 别的地方挨不着，磁州是一定要安插人手，你为拆迁补贴提了个好主意。磁州州府周贵如今正与我们交好，在他的手底下放个王宪，他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中伯六州今年一定会着重督办，但是不论朝廷派谁去干，磁州都必须在我的眼皮底下。 磁州挨着东北两马道，萧迟也这是在去都为李北铁骑盯着粮仓大门，他和萧继明基本没有通信详谈，兄弟俩却默契十足。 全城司是个隐患，若非傅林业太过急功近利，阴差阳错的搅和了这笔账，就是把埋在禁军账簿里的刀。 沈泽川挪动了下脑袋， 这账是薛修卓处理的吗？ 正是他。薛修卓嘛，这个人你怎么看？ 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，但我查看他往年的督察评语都是优异。他在永仪年入朝，正是光成帝最后那三年，贤德帝登基后，他才任职户部都给事中，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八年，直到去年南陵猎场惊变，他才调升大理寺，做了大理寺寺丞。紧跟着金首花潘谋反案、百官宴行刺案，两个关乎皇上安危的大案。他的风评很好，在八大家里人脉广布，又与海良仪为首的寒门官员相谈甚欢。 沈泽川沉吟絮语， 但我对他入朝前的履历一概不知。 我倒清楚，问我呀。 沈泽川微挑眉， 你说。 这怎么听着不像是求人的语气呢？哄高兴了才给你讲。 萧迟也拢了拢场衣，跟沈泽川头对头，他说的浪荡有一半是为了逗弄人，谁知沈泽川看着他起唇呵气，在这咫尺之遥又热又轻的念了声 呵。策安呢？ 那细微的潮热洒在面颊，沿着萧迟也挺直的鼻梁呼到了唇前，两个人若有似无的触碰着。萧迟也猛地翻身，在沈泽川身上撑出空隙， 捏整他的下巴。 光说不练假把式，二公子不吃这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